過去幾個月我都是用了是十一堂來到去宣講約書亞記，今天來到是最後的一章第二十四章，可能大家都鬆一口氣了、因為呢最終呢都可以捱完約書亞記了。二十四章是約書亞這一位是偉大的領袖最後的一席話，也就是這一位繼摩西之後帶領以色列人出這個的曠野入迦南征服絕大部分迦南土地的領袖約書亞，他臨離開世界之前最後的叮咛。廿四章可以说是全本书的高峰。首先我都是将那个经文少少的一些的情景来到解释一下。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他征服了迦南，他亦都是完成了是将那些的土地是分配给每一族作为他们的产业。以色列人在这个的迦南地当时也都是已经安居了一段的时间。来到24章这里约书亚已经是110岁，离世那个日子都很近了。所以在第一节的时候，24章第一节就约书亚怎么做呢，就是说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在示剑这个的地方来到去聚集一班的以色列的百姓和领袖。而在第二节到十三节这一段的圣经，它是约书亚是很简单的来到去扼要的将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它要将以色列人怎样在神的面前所领受一切丰盛的恩典的历史来到是写出来。从阿伯拉罕一直来到现在他离世之前的一刻，在当中是二节到十三节，每一度都看到是神的恩手来到去带领他们，看到神的见证，以及是神的预备，以及是那个的爱在他们当中来到是彰显。经文不断的来到重复是神他是做主动，以色列人是被动的。譬如在第三节的里面，这里说24章第三节，他说我将你们的祖宗阿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也都是我领他们来到走遍这个的迦南全地，又是我使到他们子孙众多。然后第四节的里面，第四节也都讲到神是将以撒他们的祖宗是赐给过他们。第六节也都是提到是我，即是说神是我来到是领你们是出埃及，跟着经历那些的神迹过红海，然后呢让那些埃及人那些的是马车或者是那些的车辆是过红海的时候是全部被淹没。再然后在第十节也都讲到神不肯听巴兰的说话，不肯让他来到去咒诅我的子民。然后其实跟着还有的譬如在第十一节的里面，第十一节也都是讲到神是将迦南七族 是交过给他们，是让他们来到将他们逐出这个地方，或者是杀死他们。然后在第十三节里面也都是讲到神是将那个土地，将那些城邑完全的赐过给他们。一切其实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神的作为。约书亚记他在第二节到十三节的叙述，其实就好像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七章，当使提反是差不多被当时的大祭司和一班的领袖杀死之前，他亦都是整章第七章是讲述回追溯回以色列人的历史，亦都是从阿伯拉罕那里来到是开始，直至他被杀那一刻。这种的或者我们叫做犹太式的故事叙述的方式，其实在这个的犹太人当中是比较普遍的。我来到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的下半部，也都是今天我们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十四节到这个的二十八节。这里约书亚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是很尖锐一个的问题，约书亚要他们作出一个的选择，这个的选择就是说你服侍哪一个。Whom will you serve? 你服侍哪一个，即是你要归哪，你不可以我们叫做骑墙派，你要归哪，究竟你是服侍哪一个。其实在人生里面我们都是一连串的选择，例如我是不是选择移民呢？如果是的时候，我选择来加拿大，抑或去纽西兰，抑或去新加坡，抑或去澳洲呢？又或者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应该留在 BC 省，我入 Simon Fraser 定是 UBC， 抑或去到东岸的 McMaster 定是 UT 呢？当我大个之后，我要结婚，究竟我应该 是娶这个的女朋友，或者我应该嫁给这个的男朋友。在人生里面这些的选择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若果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可能影响你和我的一生。但人生也有很多的选择呢是不重要的。今天我翻工啊，我着件白色恤衫啊，定系着件红色恤衫啊，冇乜所谓。啊，今天我食早餐系食粥炒面啊，定系食多士肠仔煎蛋啊，冇乜所谓。或者你啱啱减紧肥嘅，唔食一餐更加好添。啊，呢一啲选择你错咗唔紧要，但系刚才所讲嘅有一啲嘅选择。你错了的时候就影响一生。但约书亚在二十四章这里，他要他们所作的这个的选择是影响不单只是他自己个人，例如影响他的家庭，甚至乎影响整个的家族，再甚至乎影响整个的民族，以至影响世世代代，很重要。约书亚他要以色列人作出一个的选择，其实有时都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我们基督徒有时我们做了一段的时间之后，我们觉得心里面我们有些挣扎，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心里面有些挣扎，我们也要作出一些的选择，我要作出一些决定。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我们信得耐，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很平淡那样。我们个个礼拜星期日都要回教会，我们听来听去那个王牧师讲都是那三幅皮， 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哎呀，即系翻到教会嘅时候，有阵时又觉得有一啲人又好似好虚假咁样样。反为，若果我哋翻翻旧路嘅时候，我哋去翻以前我哋嗰个生活习惯嘅时候，我哋又觉得自在得多，生活唔使咁呆板，又更加，做基督徒好多嘢都唔做得，打麻雀又唔得，买六四九又唔得，甚至乎去唱下卡拉 OK 都话唔好，即系未信主之前冇咁多束缚，可能好多姿多彩。咁所以咧，有阵时我哋信主信得耐，我哋都会有个思想，会唔会翻翻旧路更加好呢？又或者不如就如雨熊掌，两样都兼得啦。我又爱主，但系我又爱世界，咁啊更加好咯。有阵时我都会咁谂。嗱，约书亚佢提出呢一个嘅要选择呢一个俾以色列人呢一个问题，其实佢好明白自己嗰班同胞，佢哋嗰班以色列人系一班咩嘅人。他很明白很清楚，首先他知道他们自己的同胞是一班很善忘的人，很容易就不记得神的拯救，不记得神的恩惠。他们其实在当时是安定了迦南地之后一段时间了，可能已经忘记了，就是说他们以前是他们的祖先在埃及做奴隶，他们都忘记了神曾经命令过红海的水来到分开，也都忘记了四十年是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在旷野每一日所走的路，忘记了每一日是神供应他们每日所需的飲食，忘记了他们是在河水泛滥的时候怎样过这个约旦河，忘记了一场又一场大大小小神帮助他们战胜的战役。这些一切以色列人可能已经因为安顿了在迦南地的缘故已经忘记了，再加上他们在迦南地一段时间生活之后，可能亦都是玷染了当地一些的坏的风气，所以约书亚他是很特别的，在他临离开世界之前来到去提醒他的同胞，提醒这一班的以色列人。第十五节里面来到去讲到就是说，若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约书亚给一个的选择他们。我们看十五节的时候，你发觉只是这一节已经有四次的侍奉。其实在约书亚记24章，单单24章嘅里边咧，一共系出现咗十五次侍奉呢一个嘅字。啊，侍奉呢一个嘅字咧，其实系一个系，如果系十五次，非常重要一个嘅观念。如果我哋基督徒，我哋一听到话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啊，头脑上面就是呢，我们是为教会，是为神做一些的事，就是为神作工这样的意思。啊，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一听到侍奉这个字，啊，不过在侍奉当中，我们又明白，哎，又要给时间，又要劳心劳力，甚至乎可能给埋金钱先。不单止咁，有时咧侍奉咧，亦都搞到一套戏。啊，唔知边个同你一起拍档，可能侍奉起上嚟成套戏唔开心。但如果我哋睇翻圣经嘅时候咧，圣经讲到咧，原来所提到嘅侍奉 这个的字、啊、其实呢如果你看回是、Eugene Peterson 他那个的是 The Message 那本圣经就是说呢的侍奉和敬拜呢是同一个字来的、啊、即是侍奉就等于敬拜、啊、两个字其实是一样是共通的。换句话来讲，当我们用各或者是各种的形式、各种的仪式方法来到表达我们对神那种的尊崇、对神那种敬拜的时候，这个就是侍奉了。所以若果在教会里面、啊、某某执事邀请你侍奉，本来你就不太想做的了，不过给下面某某执事我就做了、啊、所以呢整整下可能侍奉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给面派对、啊、这个一个非常 是错误的一个观念，非常不好的一个的态度。更加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幼稚，我们想着、哎、我侍奉，我们是帮一帮神，我们 是帮他一把，即是帮神一把、啊、否则的话呢，如果没有人来到去侍奉，那么神很惨的，教会又很惨的，所以呢我就勉为其难去侍奉。但是一位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神，你有些什么可以帮他，你有些什么可以是给到他。在诗篇五十篇十至十二节里面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亦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都是神的。在侍奉神之先，其实是神是很看重我们内在的生命。在第十九节的里面说，耶和华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圣洁忌邪，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我们不可以有一些是有形无形的偶像，我们亦都不要让罪恶来到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神，忌邪的神。侍奉神可以说是很严肃很严格，不是说随心所欲，我想点就点，我想点做就用我的方法来到去做。我们侍奉神，我们看回再之前是22章的第五节，这里讲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侍奉之前你要听神的话，你要遵守他所教训给你的，你兼且你是要爱神，这些是我们内在生命是怎样向神的回应，也都是神看我们内在生命最重要的几样的东西。你爱一个人，你愿意为他做出一些的事情，为他付出，和你单单只是尽你的责任 是完全不同，你是出于爱而是都为他做，和你单单只不过是尽一份责任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如果你纯粹是出于责任，你没有爱的时候，你慢慢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你只不过是一个律法主义。所以今天我在台上讲到，主席上台，领司上台，读经上台，或者后面作诗事，作音响，作 PowerPoint， 或者在后面做儿童教导的每一位，在当中侍奉的，不单止我们事前我们会有好的预备，就更加在侍奉之先，我们要思想一下神和我的关系是怎样，更加就是内心里面我对神有没有那种的敬虔信服，我有没有爱主那个的心作为我侍奉的基础呢？相信我们好像圣经所说有这种内在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才是蒙神悦纳。回来我们正说的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这里也都是很清楚，其实就是约书亚要以色列人做一个选择，你究竟是侍奉耶和华，侍奉是以色列的圣者，抑或是服侍其他的偶像，释除尊便，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自己做选择，你们可以有一选。这个列祖大河的列祖大河那边的神，其实就是指回到是之前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那时候，他未过这个幼法拉底河之前那个地方居住的地方，那里是很多拜偶像的，拜那些假神的地方，又或者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当地亦都是很多大大小小的神，更加现在他们在迦南地这里来到居住，当中亦都是有不同拜假神拜假偶像的人，亦都是成为当中迦南人那个的习惯。今天我们不会拜偶像，我们不会拜关公，不会拜那些观音，不会拜如来佛祖，我们不会有这些拜偶像这些的问题，但是我们心里面有那种的无形的偶像，我们的工作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我们那部的手机，我们追求享受，一切一切都可以成为我们心里面那种的偶像。这些一切若果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是减少了我们去亲近神的时间，若果这些成为我们偶像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教会的生活，我们就会忽视了读经，忽视了去祈祷。若果我们信了主之后，仍然被我们今生的偶像所来到去前累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会想回我们走回头路，我们很容易因为有物质给我们那种的吸引，我们就觉得以前的生活可能好过现在，又或者我们信的时候 兩者兼得，我們又信神又信又愛世界，兩頭就不到岸。因為偶像所謂這些的金錢、名譽、地位，甚至乎是一些的物質，這些是很容易滿足到我們肉體上面的需要，更加就是很多時候這些的物質的東西是由我來到控制，不是神去主導我，是我來到控制這些 的物質的事情，這些呢就很容易吸引到我們。真是你说去侍奉一个独一的真神，长时间的在你一生的里面去侍奉这位神真是不容易。因为你可能觉得你侍奉神，如果我们用我的俗语，就是我们真的没有隻数，没有隻数，因为呢我们中国人最懂计数的了，没有隻数我们就很多时候不做的嘛。信耶稣又要星期日回教会，这个王牧师又要成日逼人，逼人去这里侍奉，又要呢是逼人回主日学，逼人回这个祈祷会，甚至乎信耶稣还要做十一奉献。你说信耶稣如果从物质的方面来看有没有着数啊？其实真的可能没有着数的，简直是我们的大出血添啦，是不是赔埋老本添啦。我情愿返返去昔日，我返返去昔日那个的环境，那个的生活，我更加觉得是有自由。似乎有自由，但其实我们是被罪恶所来到去捆绑，我们走出这个的魔鬼那个掌控当中。所以当约书亚他自己他经历过跟神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临到是人生的最后一步，他就向众人，向以色列人作出这个挑战，要他们作出选择，究竟是侍奉耶和华真神，抑或是侍奉其他的假神。在作出这个挑战之后，约书亚他自己他就表态，他表态就是说，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或者是一个的很珍贵很宝贵一个的应信，这个应信就是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多的教会他们的团契，包括我们的约书亚团，都是用这一节的金句来做我们的团训，又或者是经常所背诵的经文，又甚至乎很多弟兄姊妹亦都是以这一节的金句去表了一些的，是可能一些的上架或者是挂画这样挂在家里面，经常提醒自己。约书亚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他不是说我要侍奉耶和华，他不单单是说我要侍奉耶和华，他也不是代表就是其他的以色列人，他更加不是代表 是其他的家庭，他乃是自他说至于我和我家，这个是众数来的，是他自己，不单单是他自己，乃是他的屋企人都来到去侍奉耶和华。神是很注重家庭，很注重家庭，特别神是很看重他给我们的产业，即是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后代。神好愿意我们都是全家得救。约书亚他自己作为一家之主，当他自己表明了他的立场之后，他亦都是代表他全家来到去表明他的立场。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 定侍奉耶和华。在这里约书亚其实都是挑战我们作为父母的。今天我们作为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家人来到去跟随侍奉神，来到去跟随这个的主，而一生一世行在祂所喜悦的道路当中。而侍奉神的起点，就是首先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所以有一本书就叫做是给孩子五十种幸福生活。这本书就是吴思源所作的，吴思源就是香港突破杂志的前任的总编辑。在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篇的分享，他说我们怎样吸引我们的仔女来到去看圣经呢，读圣经呢，怎才能够令到他们有那种的兴趣呢？很简单，他说首先做父母的，你要做好的榜样，你自己经常都要打开这个圣经来到去读，或者你跟仔女一起读，你读的时候更加要有那种津津有味的那种的读法，即不是读到好像苦瓜干，不是读到好像赶时间那样。这样你的仔女他自小看到你是、觉得爸爸妈妈他们读圣经读得那么津津有味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觉得读圣经是一件苦差，一件苦事来的了。因为他见到父母读得起劲嘛。这个的作者更加指出，就是说父母我们应该避免用压力又或者催谷的手段来到叫小孩子读圣经，因为这样的时候可能更加适得其反。求神都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到清楚明白生命当中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位的神是值得我们是完全来到去献上自己给祂。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一定要作出一个的选择，作出一个决定，究竟是跟随神，又或跟随一些有形无形的偶像呢？更加愿意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去竭力的追求神，并且带领我们的家人全家都可以去侍奉主，好像约书亚这样宣告，就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帮助我们说，我们说爱你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停留在个嘴唇上面，乃我们都可以听你的诫命，我们可以谨守行出圣经所要求要我们所行的，我们更加可以尽心尽性尽力的来到爱主你。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面真的很多的物质，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会引致我们是离开你，但求主你都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学习好像约书亚一样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正确的选择就是我和我的家人是一生的来到追求侍奉主你，我们更加不想走回回头路，走回以前的旧路，因为这一条是你所不喜悦的，一条是会灭亡的路， 求主都是帮助我们有这个心智，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